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第二日一清早，施正言拜访静安侯府，并邀帝世子同入洛府商讨西北守军调遣一事。华宇殿偏殿守着的太医个个累得只剩半条命，大总管一早好心地让他们回府休息一日。守在华宇殿内半步不离的院勤接到了福陵山的一封密信后，也匆匆离宫赶赴福陵山。半个月来守卫森严的华宇殿一下子空了下来，除了仍在沉睡的帝子元。 殿下，侯君就在床榻上。 华宇殿宫门紧闭，吉利引着寒夜从内殿出来后，躬身行了一礼，悄然退了出去。空旷的华宇殿内，只剩下隔着一座宫殿距离的寒夜和帝子园。半晌，寒夜朝床榻的方向走去。他自小在这座宫殿长大，就算是闭着眼，他也知道帝子园在哪里。脚步声在殿内响起，一步一声，犹若砸在心底。万里之遥，整整三年，到如今终于只剩这短短的几步距离。脚步声戛然而止，寒夜停在床榻边，他垂着眼望着帝子园的方向，一片黑暗。寒夜眼底毫无预兆地现出了巨大的悲痛，寂寥悲哀到荒芜。他俯下身，半跪在床榻边，摩挲着触摸到帝子元的手，一点点从指尖抚上，拂过他修长的指节，落在他掌心，然后一寸寸地将他柔软的手缚住。他望着帝子元的方向，轻轻开口： 子元，我回来了。 房间里似有风啸声吹过，寒夜扬了扬唇角，空荡荡的眼睛看着帝子元，格外柔和。 你看，就算我回来了，连看看你好不好都不行。 他握着帝子元的手缓缓收紧，仿佛要把心底的信念和意志一起传递过去。 可是，连我这个早就该死的人都活了下来，你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下去？你这么躺着，我怎么安心地走？听吉利说，东宫的长司开了，我在京城等了他们10年。他们始终没有开花，如今我看不见了，你代替我去看吧。父皇已经不在了，子元，你的执念是不是终于可以放下了？ 寒夜闭上眼，唇角在帝子元额头上触了触，低沉的声音落在帝子元耳边： 只可惜我们之间终究太迟了些。 床榻上的人影缓缓重叠，影影绰绰的床幔遮住了里面温暖的光景。寒夜没有发现，一直沉睡不醒的人眉角不自觉皱了皱，掩在被子里的左手细细颤抖起来。晌午，吉利入华宇殿，寒夜已立在窗前出神。 殿下，侯君他…… 他没有醒过来。 那殿下，您明日可还会再过来？ 不必了，送姑回师府。等父皇的丧月过后，姑就会离开京城。跟3年前一样，你留在他身边，替姑好好照顾他，直到他回晋南。 殿下， 吉利还欲多说，韩烨已然转身朝内殿走去。帝进言从洛府出来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，一日没见到帝子元，他终究是有些不放心。辞别施正言，他就要往宫里赶。分别时施正言欲言又止，最终没有多说，摆手让他走了。帝进言心底奇怪，没有多想，带着困惑回了宫。今日华宇殿的侍卫比平日少了许多，偏殿的太医也都一个个不见人影。问了宫娥才知道，吉利让太医们回府休息了。帝进言打着哈欠推开华宇殿的门，一步还没迈进，腿便生生僵在了半空。月色下，窗前，就在寒夜上午站过的地方，帝子元一身白衣静静立着。他披着墨黑的大氅，长发散在他肩上，柔和的月光映出他难得柔和的侧颜。他身后立着离京两年一直在西北寻找寒夜未曾归来的长青。帝进言神情激动，眼眶一下便红了起来。还没等他喊出声，帝子元已回转过头朝他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着说不尽的苍凉。 金言，你说他这么多年了，我的执念是不是该放下了？ 帝子元醒来的消息没有大张旗鼓的广而告之，京城里头却只花了一晚上时间便都知道得透透的。启云殿里的夜灯亮了整晚，景贵妃抱着嘉宁帝留下的扳指睁了一宿的眼。第二日清早，还没等他歇下来，华宇殿召见的口信便被内宫大总管亲自送到了启云殿。景贵妃沉默良久，对着屏风外候着的吉利回道： 本宫知道了。 他的儿子还只是太子，他尚不是太后，亦用不得哀家二字。如今帝子元想见他，甚至只需派个太监总管来传口信。景贵妃望着手里的碧绿扳指出神，心里头千回百转，苦涩难言。 景贵妃有什么好见的？你的身体还没好，怎么不好好养着？迟几日他还能翻过天去，竟让我担心。 华宇殿外的回廊里，帝进言跟着帝子元打转，不停地碎碎念，手上端着的药倒是半滴没有泼出来。睡了半个月，筋骨疲软得很。帝子元手里拿着奏折在回廊上散步，不时接过帝进言手中的药抿上一口，这派头一醒来就摆得十足。 她是先帝的贵妃，又是太子生母，况且好歹算计了我一回，她也当得我一见。 哎呦姐，那好歹也是韩云的母妃，韩云那小子心肠还不错的，看在她的份上，您等会儿可得手下留情，别把景贵妃给吓住了。 帝进言自小跟着韩烨在宫中行走，对宫妃的手段了解得很清楚。这次科举事件后，他更是知道景贵妃绝非胆小柔弱的人。只是他了解景贵妃，更知道帝子元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像他姐这种自小执掌一方浴血沙场的女子，和那些生存在后宫的女人完全不一样。后宫的女人失了帝王的宠爱和庇护，外戚的拥戴根本不值一文，而她姐天生的王侯将相，杀伐果断。帝子元轻飘飘瞥了她一眼： 怎么，你倒是做起我的主来了？ 哎呦，姐我怎么敢啊，得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 帝进言膝盖一软，当即服服帖帖地把药端到这位祖宗面前，小心翼翼服侍着，不敢有半点怠慢。自他姐醒来后，帝进言恨不得把帝子元捧在手心里护着，万事都由着他。这一日春日正盛，暖暖的阳光温煦可人， 景贵妃被吉利引着进御花园时，远远瞧见帝子元背对着他坐在藤椅上。帝子元一身浅白浸袍，下摆上绣着的竹叶影影绰绰，说不出的随性。景贵妃端正了脸色，金贵的上前，正欲开口换上一句，却望见帝子元对面坐着的人影。他神情一变，顾不得什么仪态，冲到了帝子元面前，挡在他对面正襟危坐的韩云面前，声音都颤抖起来。 摄政王，你有何事要问，换本宫就是。云儿还是个孩子，你何必为难他？想不到陛下刚亡，帝子元就敢打韩云的主意。可帝子元这么个泼天的性子，他又有什么不敢的？ 母妃，母妃你别急，摄政王只是唤我前来，没有为难我。 景贵妃紧紧握住韩云的手，一脸防备地看着帝子元，显然并不信他的话。 吉利，请贵妃娘娘落座。 帝子元慢悠悠抬头，端起一旁小鸡上的温茶抿了一口，扫了一眼面前剑拔弩张战战兢兢的景贵妃，然后朝韩云挑了挑眉。 你也坐吧，小胳膊小腿的，慢着些蹦跳，小心别折了。 景贵妃这时缓过神来，也知道满朝上下还在看着，帝子元不可能在嘉宁帝尸骨未寒的时候对付他们母子，不等吉利招呼，牵着韩云坐了下来。 摄政王，你要见本宫和云儿，究竟为了何事？ 贵妃娘娘，你这话问得有意思，连平头白身自认为受了冤屈，都知道敲响青龙钟喊冤。本王受了委屈，难道就不能找找气出？ 本宫听不懂摄政王在说些什么。 帝子元也不管景贵妃装糊涂，反而朝头低低埋着的韩云看去。他收了散漫的神情，认真地看着韩云，连吉利都能感觉到他身上难得的郑重。 十三殿下，本王有件事儿要问你。那日在仁德殿外，你为什么要为静言说话？他是帝家世子，你可是韩家的太子。 朝堂无姓氏，老师没有私相授受，我只是说出实情。 朝堂无姓氏，还有呢？ 他眼微眯，无声的威压自他身上发出，朝韩云而去。韩云面色微微一变，眼底现出了几许挣扎羞愧。半晌，他从椅子上跳下，朝帝子元执手弯下腰。 还有，我希望摄政王能看在我对老师的相呼上，原谅母妃。摄政王，您既然能查出江云修的底细，他为何如此作为，你想必也已经知道了。 景贵妃神情错愕，她实在没有想到韩云竟然如此简单的就坦白了一切。 所以 我知道母妃做错了，可无论如何，母妃所做皆是为了护我。摄政王若是心不能平，韩云愿意一力承担。 景贵妃心底一寒，就要上前，却被吉利不露痕迹地拦在两人几步之外。帝子元猛地上前，抬高韩云的下巴，灼灼看向他。 如何承担？ 只要摄政王能平息怒气，韩云愿意自废储君之位。只希望摄政王能放过母妃。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